这个故事叫做《致命诱惑》。深夜的十二点钟，太阳酒吧明亮得就似白头一样，舞厅里面一片歌舞欢腾。李慧是一间舞厅的常客，因此今晚喧闹当中自然是闪不到他的了。就在他郁闷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女仔的时候，舞厅里面一个艳丽的身影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了。那一个是身穿火红长裙的女人，娴熟的动作，妖艳的舞姿，对他来说无疑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。他喝完杯中的酒就向着那个女人走了过去了。你好啊靓女，为什么以前没见过你的？小李装出一副好友好的样子就问了。女人转个头来妖媚地一笑，一下小李就呆住了，因为他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妖媚的女人的。那个女人见她一副沉着的样子，笑得越来越妖艳了，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小李的耳边。就在这个瞬间，她彻底地沦陷了。我今天的工作不是挺顺利，所以就想找一个热闹的地方来玩一玩，放松一下。那个女人对着小李这么说。听到她这么说，小李先从那种痴呆的状态中反应回来，即刻就好像自来熟地说，呵呵，工作压力大是经常有的事啦，不用放在心上的。今天我们又痛快地玩一次，人生短暂啊，千万不要亏待自己啊。 嗯，你说得没错，今天就让我放肆一次啦。 说得对，我请你饮一杯怎样啊？小李邀请地说。 好啦，难道大哥来请客，那我就不推迟的啦。女子风情万种地说。 呵呵，我都不是大你好多啫，走啦。小李心里面就不想因为年纪的差距而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。在趴桌上面，两个人很快就熟络了。小李了解到，原来五名女子叫周美，是一间公司的白领，最近因为工作做得不好，所以经常被老细闹，于是就来公司附近一间小酒吧度消遣一下。小李不断地安慰她，还动她斟了很多的酒。喝了几杯之后，那个女人就醉了。小李于是顺理成章地就充当起护花使者的角色，将周美带回了家。虽然周美呕了她一身，但是她丝毫都没生气的样子。她将周美放在床上睡觉，自己就是打起地铺来。第二天果然不出她的所料，周美一副很内疚的样子，对小李感激不尽，还跟她说第二天就请她吃饭作为回报，还留下了她自己的联系方式。小李一阵子的心十分之高兴，但是她没有表现在面上，非常绅士地就答应了。三日之后，周美打来了电话，说是跟几个小姐妹在聚会，叫她晚上九点过来认识认识她们。小李非常之兴奋，连忙答应了。然后她将自己打扮得非常之绅士，唱着歌仔就向她所说的地方出发了。到了指定地点之后，小李才发现她们说的地方原来是一栋非常破旧的大楼。被喜悦冲昏头脑的小李完全都不知道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兴致勃勃地就上了五楼了。奇怪的是，这里出乎寻常地安静。小李敲敲门，过了一阵门打开了，来开门的是周美。小李入了去才发现里面非常之多人，而且个个都是貌美如花的女人，她这时就心花怒放起来了。而那些女人一见她入来，即刻就靠在他身边。李慧这时觉得自己 比古代的皇帝还有艳福。就在他眯着眼享受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心脏传来一种刺痛的感觉，他即刻擘大双眼。这时他才发现了，眼前的根本就不是美女，分明是一群面色苍白恐怖的女鬼。他将头望向了周美，只见周美已经伸出恐怖的獠牙，在这里大声地狂笑起身了。伊晨斯的小李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周美不是他的猎物，而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陷阱，只是在这里等着他乖乖地跳下来的了。小李伊晨斯只是觉得身体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在体内流失出来， 而佢最后睇到嘅系，就未将鸟啊插入佢颈时候嘅嗜血同埋疯狂。